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上午的10:01，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着重分享1102期的榜上排名情况。首先来听一下我们的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第14位，吉克隽逸，尽兴。第13位，张靓颖，永生永爱。第12位，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 有啊有啊，水灌进耳朵里。 第11位，张杰，像真的一样。 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 第10位，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第9位，梁静茹，今天半永久。第8位，周深，时节。第7位，朱星杰，下坠。第6位，好妹妹，这样就很好。 我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 第5位，陈立农，王彦霖，今晚嫁给我吧。 请加倍照顾对待，请别把话心里不说，让情流动。 第4位，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 第3位，金志文，自娱自乐。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 第2位，莫文蔚，完美不完美。本周冠军曲目，黄霄云，赖美云，幻想。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本期榜单一共有6首新歌上榜，大部分都排在榜单的前半程，而第1首新歌呢，则是出现在第15名，来自于香港歌坛近些年来炙手可热的音乐人以及创作歌手林家谦。这首歌呢叫做《难道喜欢处女座》，你喜欢事无巨细、明明白白的爱情吗？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心到三更半夜，绝色的你接受阳光照射，缺点可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在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窝，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折堕，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呵护。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手有我悲歌，记录我恨我，想不满了，为爱放胆野祸，头撞玻璃墙，仍能高贵地优雅地做一个。 本周新歌上榜第十五名，林家谦的《难道喜欢处女座》收录在月初发表的专辑《Seven》当中。大家更熟悉林家谦，恐怕呢还是他的音乐人的身份，像陈奕迅的《是但求其爱》、容祖儿的《心之科学》等等，之前在全球榜取得了好成绩的歌曲，都是林家谦的作品。上周呢跌至榜尾，来自于吉克隽逸的这首《尽兴》，本周小小回暖一名，排在第十四位。力道十足的电音舞曲呢，在成绩方面呢还需要再加一把油。 I'm on my way， 华丽翻墙，静静看我搬得到搬得到，走路带着我。 I'm on my way， 当然只有我最懂我，麻烦你看好我，做尽兴的自我。学不会对凭空送来的钻石有所谓，在套路深的猎人自行劝退，当个聪明的女人你会选择乖乖被牵着走，还是爱不释手。哦啦啦啦，我千杯不醉，自说自话，自己万岁，别插手我的搭配，别给我指路站队，别对我天花乱坠、yeah、I'm on my way， 华丽翻墙，轻轻看我搬得到搬得到，走路带着火。 I'm on my way， 当然只有我最懂我，麻烦你看好我，做清醒的自我。 这首纯技术流高难度的歌曲，遗憾成为了本周的蹦极歌，上周第四名成绩上榜，本周下滑九位，排在第十三。这是张靓颖为电影《图兰朵魔咒缘起》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永生永爱》。房东的猫今年的 EP 叫做《关于彻夜不眠的事情》当中的一首歌，叫做《今天是星期几》，忙到不知道是星期几，忙到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这也是时下很多年轻人的工作状态。此时此刻是周六上午的10:16:35，让我们一起轻松来听一下这首歌《今天是星期几》。 身份这一栏，你比算就算都与你无关，他心烦你跟着想要呐喊， 恋人们的手说放就放，知己就没分手的情况啊，能在彼此身旁。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是伪装或武装，拥有起来你藏。你多想躺一躺他肩膀，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坚强。孤独既漫长，背负着一个谎，他情长他怯场他立场，你都是漫长。边拐弯打听关于爱的答案，边感叹感情的艰难，却对感情避而不谈。另一半若像是太阳一般，哦哦，天一寒怎么向你来取暖。恋人们的手说放就放，遗憾转身就遗忘啊，你还在他身旁。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是伪装或武装，拥有起来你藏。你多想躺一躺他肩膀，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坚强。孤独既漫长，背负着一个谎，他情长他怯场他立场，你都是暖场。哦，笑盈的花只会更强化，不能没有他。或武装，拥有起来你藏。你多想躺一躺他肩膀，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坚强。哦，孤独既漫长，背负着一个谎，他情长他怯场他立场， 代替之前的恒星歌，你值得更好的。接替上榜，张杰新专辑的新一轮上榜歌，像真的一样，唱出了难辨真假的暧昧与爱情，本周是排名第十一位。上周遗憾作为蹦极歌下滑了，下滑到第十一名，本周回暖一位排在第十，希望可以继续在榜听到这首歌，一起来分享，一起感动，用最暖心的温暖方式一起体会中国人的共情感。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来自于王菲的这首《如愿》。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道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千句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靥，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天，我要化成你的

好不容易温暖，温暖豢养腐烂，心灰一番，热一番，怎么细心打算？难免有遗憾，多心事淡淡，永久的光环。 上周唯一成绩上升的歌曲，本周下滑两名，排在了第九，梁静茹的《今天半永久》。这首歌呢，和《如愿》、《今天是星期几》以及《尽兴》呢，都是上榜四个星期，一起成为了目前榜龄最长的恒星歌。接下来是周深为某热门的游戏演唱的中国节主题曲，叫做《时节》。上周呢，空降季军上榜，本周呢是排名第八。有着中国古典的元素，更有着时尚电音的风格，热闹又潮流的感觉。来听周深的这首《时节》。 少年的脚步跌撞，他已变成色头发，追随真言的先去回望，划破了过往，再上希望。声音渐翻波浪，岁月悠悠，容易莫牵想，看到几人年月渺没的模样，与时光对抗，竟是伤。 是想相遇，是向往去远方。结下花丛香，结下碧波荡漾，再记下你我千般默然回首，人世最初模样。结下你月光，结下年少，结下岁月又一场，绣一片星光。结下你我牵绊，蓦然回首，仍是最初模样。结下明月光，结下年少，结下流年不散场，结下流年不散场。想期待你的终点，已经快要看不见，让飘渺的爱都离碎，在意街上街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期榜单的第二首上榜新歌出现在第七名的位置，朱星杰2021年全新的概念影音故事专辑的第三波亮相单曲《下坠》。这首歌呢，讲述了专辑当中科学家人设的朱星杰在寻找爱人的过程当中，一路上回忆甜蜜过往的歌曲，迷幻又浪漫的感觉。上周的空降冠军，本周第六位，来自好妹妹今年专辑的标题主打，这是与诗人余秀华合作的单曲《这样就很好》。人间有许多的悲伤，我承担的不是全部，这样就很好。 春天消失了，树枝上还有浓稠的鸟鸣，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听不见鸟鸣，却有一个露水丰盈的早晨，这样就不坏，这样就不坏。这个早晨不是故乡的，是在路上，这样也很好，这样也很好。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但知道你在世上，我就很安心，我就很安心。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仿佛我听见，仿佛我听见。人间有许多悲伤，我承担的不是全部，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好妹妹的这首《这样就很好》。好，稍事广告回来，我们在下一时段开始进入我们的 Transit Town 来了解一些最新的发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第十四位，吉克隽逸，尽兴。第十三位，张靓颖，永生永爱。第十二位，房东的猫，今天是星期几？第十一位，张杰，像真的一样。 你最擅长模仿，像真的一样。 第十位，王菲，如愿。 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 第九位，梁静茹，今天半永久。 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 第八位，周深，十几年。 接下火头上，接下地火荡漾。 第七位，朱星杰，下坠。第六位，好妹妹，这样就很好。 我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但是知道你用的口音。 第五位，陈立农，王彦霖，今晚嫁给我吧。 请加倍照顾对待，请别把话心里不说，让你听到懂。 第四位，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低的冲撞也要坚强。 第三位，金志文，自娱自乐。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都不示弱。 第二位，莫文蔚，完美不完美。 爱让我们都靠近。 本周冠军曲目，黄霄云，赖美云，幻想。 幻想过我们有结果的可能，那就算好的真话一句别再等。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还有我们的老会员客户，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您账户中的剩余积分吧，可能他们已经在账户当中等待您很久了。所有积分都可以直接抵扣现金。关注北广购物，有更多好物等你来抢。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呀，说到这个吃啊，尤其是冬天，就是感觉说到肉才能兴奋起来。 哎，得尝口肉，这个冬天才能觉得解饱解馋啊。这个、其实也说实话，冬天啊天气比较冷，咱人的消耗比较大， 没错， 真的是需要点

在年末推出的全新单曲也是他的第一支全英文的创作，叫做 Drinking on a Tuesday。 那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段逝去的爱情，却用了很反差的轻快的旋律来表达。来听听小派的这首 Drinking on a Tuesday。 愿你笑容一如往常， 样开朗，我依然住在你心上，好像在你身旁。想牵的手紧握不放，相爱的人不见不散，以前那句来日方长，多想再听你讲。会走完，今天这句来日方长，别说成了遗憾。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在 Transit Town 这个单元当中带给大家的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网络平台上最近的最新发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品冠的新作，叫做《来日不方长》。接下来呢，再次回到我们的全新榜单揭晓1102期的榜单，和上周一样，本周的 Top 5歌曲当中，在前五名当中有四首歌都是新鲜上榜。首先我们听到的是首周进榜排在第五，来自于陈立农和王彦霖所合作的这首《今晚嫁给我吧》。 听说你要结婚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哦，来喽。 黑心郎别站着傻傻发呆，如果爱了就快把手牵起来，请别害羞，大胆给承诺。嘿，看着你紧张的不知所措，我耍真心计让你主动进攻，从此之后守护我，也说出来，不要吝啬你的爱，享受尴尬的浪漫，全身赤裸的无法交谈，感情过来爱，装出让你们圆满，从今后你们都会是彼此的伴，亲家被照顾对待。 结婚进行曲啊，谁设计的？我 So don't be shy boy， 从你到现在一起经历走来，接下来也不 过只是告白，拜拜，要好好对待，不要耍坏，该从幼稚的小男孩变成大男孩。哎， 我已想明白，爱就需要表白，白头到偕老是我跟他兴奋的对白， 婚礼上对白许下未来， 让我们把梦境穿成变成现实派 girl。 哎， 看着你紧张的不知所措，我耍尽心机让你主动进攻，从此之后永远守护。 歌曲排行榜，这是陈立农和好兄弟王彦霖特意定制的婚礼祝福曲《今晚嫁给我吧》，新歌上榜第五位，非常好的成绩。好，我们向上一位呢是周深在榜的第二首单曲，首周进榜第四名，为电视剧《乔家的儿女》所演唱的主题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亮》，表达出希望与温暖，唱出了平凡生活、烟火人间的主题。 多想一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一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 一路上包容着温暖。 暖的体谅，多想你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再跌的创伤也要逞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撞撞也要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 爱情击倒了，无可奈何。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前段时间在全网有着很高关注度的歌曲金志文的《自娱自乐》，和他之前走红的《远走高飞》一样，都有着好玩又好听，很有魔力的副歌部分。这首歌呢，也是以空降季军的好成绩登陆全球榜。好，来到亚军的位置是 Top 5当中唯一的硕果仅存的上期榜单的元老。那上周是空降冠军成绩上榜，本周小将一位，莫文蔚带来单元剧单元剧影集2049所演唱着主题曲《完美不完美》。 是谁让我有这种感觉？带我走进不同的世界，是你给我温暖双手，是你让我看见不同的梦。爱让我们都靠近，躺在你温暖的怀里，握住最真贵的感觉，相信这就是最美的礼物。 精彩的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完美不完美》，是我们本期榜单的亚军作品。接下来这两位是非常别致的云，携手演绎悲伤的恋歌，黄霄云、赖美云。这首歌叫做《幻想》，这是第1102期全球榜的空降冠军歌。 我幻想过我们牵了手不再分，从黎明到黄昏，爱有落日见证，学到一本旅程，中途换了身份，熟悉到陌生，恋人成路人。我幻想过我们有结果的可能，那就算好的真话一句，别再等。早熟悉到余温，有时候捡起陌生，创作成被世人接着却不爱不恨。 我相同的话重复说，戒掉恋人生活，自己不习惯的过，丢三落四的我，任你无凭却洒脱，有关你的话题，有关你的点滴，关于你的我有一无一的多。我幻想过我们牵了手不再分，从黎明到黄昏来又落，日渐渐学到一本旅程，中途换了身份，从熟悉到陌生。 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窗外的雨刚刚停，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养你啊， 还有呢喃的回忆。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六日午间的12点到13点。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OK, 3, 2, 1, let's jam。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Music in town。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在听过了榜上歌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你好，我是小东，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进入我们的离榜歌。这首歌呢，最好的成绩到达过冠军，上周在一周之内下滑了9个榜位，一下子从榜首跌至了榜尾。而本周遗憾离榜，马来西亚的歌手李信妮的新歌，邀请张学友来合唱的这首《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照大楼，努力仍照够，抬得太耐头，最后唯有街灯兼引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加油已加油。 有够，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长前情感受，躺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缘由下个着手，随心意，要顺流又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总需停一次，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鬼之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 这念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 等包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竞技场，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 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是坚决，在脆弱是脆弱， 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 这生人的灯开一次足矣。 是在上周有着非常大的降幅，从第三名直降到第十二，而本周跌出榜单，逃跑计划今年的新专辑《回到海洋》当中的这首《梦中的你》。 试过数百次失望。 忙，这是继江涛之后又一位香港男团 Mirror 的成员 solo 的单曲，陈卓贤的搞不懂。在情歌的体系当中呢，加入了一点点潮流的味道。上周以第13名的成绩上榜，而本周遗憾离榜，香港地区的演员歌手吕爵安的这首《小谐星》上周回榜，本周依然是离开了榜单。 做鞋声，将单恋剧情改写出喜剧场景，用我痛苦表情换你那好心情，留低这半条命，早知不可获胜，挤出喜感做鞋声，无力当你们送信的声音，有幸牵手的小丑都不失敬。谁及我的傻，就算不喜欢我都先收起我，还等什么，跟他怎可能拼，只好专心做鞋声，将单恋剧情改写出喜剧场景，用我痛留低这半条命，早知不可获胜，挤出喜感做鞋声，难像他女神怀内数星星，回头你开心小丑都不失敬， 讲佢永远成为谁都应，我要送你某某无法送的笑声，很清晰我认清，无求明年人缘能急升，为求又有长途陪住你，不急于得胜，请诸君做证，他精彩怎及鞋声，相厮守这事情非一刻风采能全盘定胜，夸张演出残庆，可否跻身大明星，还未知那条情路往仙境，所以请准我留低跟他一拼。 一套管那只主打令你兴奋，你推地毡只杯外众人一线唱异性任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Beatbox 跟鼓声我睡在最深，想是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我问问，有些乱曲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情歌的魔舍没有跑，和和与滑乱做女探究，碰碰碰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一切妄想，碰碰碰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这次相约。不必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香肠吗？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撼，真皮玻璃教我睡在最亲，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个发送取处吗？有些冰山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一切妄想。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这是相约。空屋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 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 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be here to say. 当我比想象更好， 做个天使是难道， 谁应该相恋没有跑，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一切妄想。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这是真样。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卢汉廷的个人单曲《Mega Hit》。上周呢，以第八名的成绩上榜，本周离榜。那之前呢，吕觉安呢和卢汉廷也有合作过的单曲，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上榜。期待粤语区的歌手会交出更出色的作品，登陆到全球榜当中。好，上周第七名上榜的新歌呢，和一首回榜，一共是七首歌，有一半都在一周之后离开。上周以第六名的好成绩上榜呢，也没有逃过一轮游的命运。这是来自于弦子和李淑贤的这首 Remember Tonight。 窗外定格的 Moonlight， 纯白被囚禁在阳台，却进不来。 Yeah，蜡烛点亮了期待，浪漫是唯一的色彩，今年日不开预料之外。 Will you remember my smile？ 那年花开在我脑海，安静悄悄在盛开，包装成一整个是你的精彩，等你拆。 浪漫有新安排，会交出一座新海。 I feel it tonight。 优秀的青睐，音乐让欢 需要掩盖，仪式感也应该存在，碰杯姿态已经痛快。 Remember my smile， 三年花开在我脑海，暗影窄窄的掀开，包装成一整颗是你的精彩等你摘，短暂的不愉快会唱出一座情海。 I feel it tonight。 来自于弦子和李淑贤的这首 Remember Tonight。 好，那接下来呢是来到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榜那最后一首歌了，那这是中国榜的冠军，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歌毛不易的爱情神话。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相约23个小时之后，明天上午的10点再次回到空中，小东跟你相约明天见喽。 街头巷尾，那家店有排队，身影相随。哦，生活慢慢平淡琐碎，一度以为不再需要人。从未老的灵魂。